يا ابو اسامه. 我三十六个电视房。 怎么了？怎么了？ 我想啊，我不能啊，也曾明了你。 也是了，也是了， 妈妈，妈妈，妈。 نعبد إلا الله. وتقطعوا أمرهم بينهم كل إلينا راجعون. وقد تم الوعد لا يحزنكم الفزع الله يا جاني لا يحزنهم لا